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星期一咧就马鼎盛君主持，咁啊嘉宾咧许晶先生， 系大家好。 咁啊题目咧就抗美援朝战争嘅七十年。咁啊啱啱咧就习主席咧就发表讲话啊嘛， 系佢成日都发表讲话噶啦。 咁啊呢次咧就因为七十年咧再做大啲， 哦，劲嘢！ 人民大会堂嗰度咧。集合咗咧，即係嗰啲代表，軍事嘅代表都甚多。咁啊，紀念呢次咧抗美援朝嘅寒戰，七十年。咁啊，馬鼎盛咧，馬鼎盛就到啦。其實早咗三分鐘啫。咁我會問一問佢咧。问你都系一样， 唔好咁讲。 点解未呢个中共要打呢场寒战呢？ 系哇，呢、這 个打得噶， 系呢、這个都我谂唔单止系我哋即系中国历史啦，即系其实应该系我哋当代历史，因为学阿次官话斋，1950年去到依家系嘛，咁70年吓，70年都相对系近嘅历史啦。虽然呢70年发生好多事，其实。唔單止係我哋中國嘅歷史嘅，即係世界當代史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咁唔單止即係頭先你問嘅問題好重要啦，咁而且咧一路以嚟，我覺得咧都被西方所忽略嘅，即係有人會形容咧嗰一場咧係一場咧被漠視或者被忽略嘅一個戰爭，因為點解咧？因為畢竟嗰個戰爭咧，第一咧就。离呢、這个二战啦，或者中国叫抗战胜利，其实唔远啦，系嘛？ 好短长，4-5年远， 4-5年到系啊。咁啊，即系谂下1945年嘅后半截，即系呢 越至叫做打完长仗。 系啦，咁啊上半年咧就系3-4月到欧洲啊打完啦，但亚洲呢边即系一路打到8月中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其实距离呢个寒战嘅爆发，或者美军逼近鸭绿江咧，其实如果真系要数啊吓，就唔够5周年嘅， 唔够 5周年嘅。咁啊，如果唔用1945年吓，即系日本受降去计，如果你用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成立去计，咁啊仲近啦，因为我哋知道1949年10月1日咧，毛泽东先喺天安门城楼上面就宣布啦，啱唔啱？ 嗌中国站起来。 系啦，咁但系咧。今時今日有香港有好多長者咧即係譬如40-50年代更加唔需要講，更加稍早時候出世嘅時候咧，即係今時今日香港都仲係好健朗嘅啫嘛，係嘛？咁即 係 都咁你諗下嗰陣時，大家都知咧，其實喺毛澤東宣布嗰一刻咧，有好多地方好似廣州啊、南方啊好多仲係 未到 嘅， 未到 啊嘛。咁所以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睇嘅话咧，咁就好犀利咯。因为1950年嘅6月咧，美军就已经系即系话，我唔会袖手不理噶啦，系嘛，即系冷眼旁观噶啦。咁距离即系中共建政咧，其实系短短咧半年多啲嘅时间咁解嘅啫。咁所以呢个时机就的而且确系咧。即係非常之用英文講就非常之 tricky 嘅，非常之 tricky, 非常調皮嘅一個時候。 咁馬鼎盛，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係你 記咗呢三 個 字， 三分鐘 啫，三個字，三個字， 冇，三個字，三分鐘啫。 好啊，好啊。 咁啊，正話我請教你兩位咧， 係唔敢， 就係中共做乜要打呢場仗咧？咁樣 係， 咁啱啱開咗頭， 係， 佢正開咗頭。 咁诶，帮阿老师乱都乱场， 唔系咁讲，唔讲千祈。 呢场仗啊，虽然世界上咧就未必睇起系甲级嘅战争啊， 唔系甲级，系超级， 超级添。听话许晶讲咗啦， 超级。 点解中共要打呢场仗咧？ 戆居， 呢个我哋都明嘅。点解戆居？点解要打呢场仗？毛泽东系佢。是一力主持要打一场仗的、 叫做力排众议，力排众议 一定要打一场仗。 点解揀呢个题目嚟讲呢、嗯、就因为今年系抗美援朝战争七十周年。咁、嗯、系、搞好大嘅纪念活动。 系啊。 本来我哋讲咗 N 次㗎啦。 啊。 许博士都记得我哋讲咗 N 次㗎啦。 系。 但系由于历史仲系被歪曲，咁我哋搞通识嘅系有责任去还原个历史嘅 真相 本相。 嗯， 本相。今晚时间好短，因为七十年来咧有关朝鲜战争嘅专著啊，叫做学术专著，数以百计。 系啊， 有关嘅论文， 嗯， 唔讲文章吓，嗰啲社论嗰啲唔算数。啊、有关的论文学术论文数以千计、 啊、 所以我们短短三节时间都讲不到什么、啊、但是次官就作为主持人的搞者他是一语中的啦、 嗯、 我们今晚起码就两个问题来讲、 嗯、 第一中国是不是非打不可、 啊、是不是非打不可呢 第二打了是不是胜利 是、这个更出奇 嗱、啊，就係呢兩樣啫嘛，我哋希望即係講啲淺見啦。首先就係回答呢個點解非打不可。咁、即係從歷史基本嘅事實，基本嘅事實就係朝鮮發動戰爭，係呢個係基本事實。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突然。入侵大韓民國，突然嘅，全世界都覺得，即係除咗知情者啦嚇，知情者唔計，全世界即係連毛澤東具體嚟講都係睇報紙先知嘅。 係咩？哦， 係啊，呢啲你可以睇即係真正嘅歷史。佢知佢想搞呢味嘢，但係毛澤東好婉轉咁話俾聽，我會支持你統一祖國。但是呢家陣我好唔得閒，我都要統一祖國。 係啊，冇錯，正話啱啱蔣永清就講呢個問題。 即係而家我準備咗600,000大軍收復台灣嘅。 係啊， 啊你喂，你讓我一次啊！等我搞掂咗，我實支持、實撐你嘅，必撐你嘅嚇。咁啊，金仔唔聽話，佢喐手先啊，所以話 金老爺啊，即係而家個爺啊， 喂。嗰陣時梗係金仔啦，30歲出頭，你睇佢樣啦、有一個小插曲啊，阿許博士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好過癮嘅呢個小插曲，即係佢本來咧就係東北抗日聯軍嘅一個營長啦嚇、比較佢一個營長，其實嗰啲咩師團營連咧都係吹水嘅，咩十大抗日聯軍幾多人都係佢嗰個營咧。充其量俾佢200多人啦， 200多人一年都唔夠、 差唔多一個加強年啦。咁佢就喺蘇聯咧踎咗幾年，因為蘇聯從日本簽訂咗呢個友好不侵犯條約以後咧，蘇聯係命令所有嘅抗日唔能夠喺東北，呢個係佢對日本嘅許諾。咁啊，金仔就老老实实去咗苏联边境里边嗰、那个，其实系拘留营啊，许正。因为第一缴械、啊， 系 冇咗械你玩咩？ 咁啊， 第二唔准出噶， 入冇出。 佢话好好听就叫做呢个远东55旅，讲得好听，其实就系入咗唔准出噶。唯一准出系咩咧？我派你，即系苏联派你。呢啲少數嘅人潛入東北為蘇軍刺探軍情，咁、就得。咁肥仔金喺嗰度踎咗幾年，咁啊後尾就蘇軍帶住佢，即係抗日戰爭勝利嗰陣時候帶住佢重返北朝鮮，喺嗰度做咗大官啦、做咗一哥啦。咁啊隔咗一段時間又去莫斯科見斯大林，喂，斯大林喂。变晒，唔认得，肥咗几廿斤， 点解食得咁好？ 哇！咁你梗系唔同啦，好食好住吓、就系讲咧， 今日成呢個金仔咧，真係搞一彈大攤嘢出嚟，係佢向南打，佢想討一種國，嗱嗰啲你嘅事嚇、啊。既然毛澤東嘅説話你唔聽係你嘅事，佢哋打敗咗翻轉頭咧，佢好醒目噶，佢首先就威蘇聯，第一你出兵，你出兵救我， 係 啊。第二，你即使唔出兵咧，你都要即系揾空軍嚟保住我，即系守翻最後一道關口。 嗯， 斯大林話咩？唔該，你去揾聖母嗰、那個啊，你揾聖母嗰、那個，咁樣佢先至急急忙忙九月三十號寫呢個求救信。 嗯， 係九月三十號接到呢個求救信以後咧，當晚通宵中共。开呢个书记处嘅会，即系你要搞清楚中共嗰个结构。佢嗰阵时嗱，中共中央就系百几个委员啦，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十零廿个啊。当时书记处系好大嘅，因为解放战争嗰阵时咧叫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仲有一個任伯士，死得好早，所以大家而家唔記得佢啦。啊，佢啲 得五個人話事啫。 五大書記呢啲叫做 五大書記， 即係真正即係政治局係開會嘅，政治局係決策嘅，但係政治局唔係執行嘅。政治局委員咧，每個人有一個本職，但係有啲人冇本職嘅，就係投票嘅啫。啊，咁但係書記處就有分工嘅，好具體嘅分工。所以首先書記處開會。即係呢幾個咧就係拍板噶啦，當然最後一言九鼎啦嚇。 毛澤東話啦，話曬嘅。 書記處開會，開完政治局開會，開完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號、兩號、四號，一號、兩號、四號，即係十月啊。即係呢三個會咧，都係絕大多數人唔同意出兵， 係 包括最有發言權嘅林彪， 都唔想出兵係。 理由非常之簡單，唔出兵嘅理由，大家都係人同此心嘅、啊、第一，中國唔需要打仗，因為中國已經打咗國共戰爭十年，軍閥混戰包括、打咗抗戰八年，再打咗所謂解放戰爭三年零幾個月，即中華民族係疲憊到極啊，已經成個國家壯丁死咗唔知無千無萬。这个国土摧残、啊、即是民不聊生，最需要的中共立了国呢，统一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没有战争，即是好像秦那样，你说他怎么残暴都好，他没有战争，他打人是另外一件事、啊、没有六国纷纷。好了，现在他不需要一场战争，即使是需要的话打台湾统一，即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这些你喜欢不喜欢呢，佢都係一個喺法理上面係合法嘅 使命嚟嘅， 係嘛？咁大家第一呢個唔想打仗，特別唔需要呢仗，唔關我事啊嘛，大佬。 係啊， 同埋咧，懂法嘅人知道蘇朝有軍事同盟條約。 点解唔苏联打呢？ 不但有军事同盟条约，而且三千人嘅顾问团系完全控制朝军嘅。呢、这个北韩南侵嘅军事计划，金日成冇资格做，根本唔识做。你从一个带几百人嘅小队长，你突然带十万人，你点会识带？飞机、大炮、坦克，你点样？点样会识用？你唔识用喎，大佬呢啲唔系打游戏机喎，打游戏机都有规则，你都要熟习下先打到噶。你边度识啊你？所以呢仗系苏联人指挥，打胜咗我拍手掌，打败咗喂大佬你埋单啊嘛。乜理由叫毛泽东埋单？ 系 叫六亿中国人埋单咧？嗌我去死啊？冇理由噶嘛。所以政治局又好，书记处又好。絕大多數是即係 死腦嘅， 我哋心裏邊係支持你嘅，但係有心無力。再一個咧就係、是，喂，你同嗌我同美軍打喎， 冇理由同佢打。 美軍超強喎、啊，大佬。 啱啱打完二次大戰 啊， 你即係睇佢嘅絕對制空權、絕對嘅制海權，同埋陸軍嗰啲飛機、嗰啲大炮，嗰時已經有直升機咯。 係啊， 即係後尾劉伯承鬧嗰啲驕兵悍將啊，話你打咗勝仗，你俾幾多俘虜我啊？你死人都俾唔到我，點解咧？佢死屍都執埋走。 嗯， 佢一有重傷，即刻直升機嚟，將佢首先運翻去大釜山，然後跟住運去日本。即係佢係咁樣嘅現代化嘅。林彪就話：你嗌我打仗好難指揮，我都未試過打啲即係勢力懸殊得咁緊要嘅仗。唔好意思，啊，小弟有病，推遲。即系咁样，毛泽东，你嗰个问题咧就跟住啦。点解佢仲要力排众议咧？ 点解仲要打咧？系啦， 啊，好简单，因为政治局开完会，佢打电报俾斯大林，话我暂缓出兵，即系我俾面你，我唔系话我唔出兵， 嗯， 即系从呢个道义上，从共产主义嘅呢个大家系同志啊嘛，同志仲紧要过兄弟啊。 通知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啊，咁你暂缓出兵，喂，人哋都已经系火烧眼眉啦，你暂缓咗唔使多，暂一个礼拜够啦，已经死噶啦，死直噶啦，今日成已经走佬走，即刻要走。其实佢嗰啲眷属啊，伤兵啊，全部入晒中苏国境啦，已经。 嗯， 金正日沈阳一中读紧书， 嗯， 咁你即系你话暂缓出兵，真系唔出啦，系嘛？咁即系就派咗周恩来呢个外交嘅第一把手，同林彪呢个打仗嘅第一把手，两，个去苏联见斯大林，即系话俾佢听，解释点解我哋唔出兵。吓，11月8日去嘅， 嗯。 咁點解突然又反口要出兵呢？因為斯大林見到佢兩個，斯大林嗰陣時都唔知幾疏乾，喺黑海，喺牙爾塔，喺嗰度 攤緊 度假，攤 緊度假， 十月幾啦，冬天啦， 如果唔到啊， 要去南方度假，南方嚟嘅啲黑海係蘇聯嘅最過癮嘅南方啊嘛，嚇。我嚟嚟见话唔出兵啊！好，斯大林就讲一句：，唉，咁咧睇嚟即系朝鲜要亡国啦，冇啦啊！嗌呢个金日成去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啦。呢，這个信息传俾毛泽东，喂，毛泽东埋你嚟东北建立即系流亡政府，带埋啲残兵败将，咁你即系将战争引入东北啫，唔好拘啦，即系。咁即係監我打，唔打都唔得，所以就有嗰句毛泽东嘅名言叫做挡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嗯， 哇，你武侠小说成日啊，如疯似痹啊，冇搞，即係死人冧屋，我死人唔紧要，你冧屋啊，即係从呢个角度嚟讲，毛泽东又无可厚非，啊，即係既然即係冇办法，你夹硬，即係呢只死猫。 逼我食啊！ 落咗咁多辣椒，系，要我食，咁啊食即系好啦，我认食，但系食法点样食系我话事。 系点样食咧？ 所以我就答咗呢个问题：点解力排众议咧？咁佢当时呢句说话就去说服中央政治局， 系 话出兵利益极大，唔出兵损害极大。呢个系原话嚟嘅。 嗯。 大家话哇，你既然你咁讲吓，你都讲得啱嘅，咁咪出兵咯。 嗯，好啦，咁啊讲咗佢个名称嘅叫抗美援朝啦。 系 啊，其实唔系净系美咁简单，因为佢 系抗联合国军。 嗰阵时系联合国啊， 联合国军系啊。 咁讲起联合国军，几有趣嘅就系，即係都有成十幾年前啦，即係所謂日韓世界盃嘅時候啦，對於南韓嚟講咧，就係一件即係歷史大事啦。即係香港人，即係始終我哋都係即係中國人，無論即係年輕一代認唔認都好咧。你未必有嗰種感覺嘅。我喺韓國讀書嘅時候咧，佢 喺韓國讀書啊， 係短期啦嚇。咁咧就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咧，佢哋點解對於呢啲國際盛事好在意咧？就係，佢覺得俾唔俾到一個美光燈自己係嘛？即係其實係好重要嘅。 咁當年咧，日韓世界盃其中一個咧，好具政治性嘅一個話題咧嚇，就係當年土耳其就分組賽就大戰中國隊咁樣。咁我哋覺得，喂，世界盃咁有乜好睇嘅？咁你土耳其對中國，即係兩隊，無論你喺歐洲定喺中國嚟講，即係亞洲嚟講，其實都講二三線都俾面你啦。當年土耳其有隊球隊都唔錯嘅，叫加拉塔沙雷咁樣嚇。咁中國就係唯一。如果唔計中華民國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隊咧係唯一一次入咗世界盃，仲要係冇入球嘅添。咁原來點解咧？就係同當年咧韓戰嘅時候咧，聯合國軍入邊咧有呢個土耳其軍咧係好大關係嘅。即係因為當時咧嗰場咧又好死唔死咧，就唔喺日本打嘅，就喺南韓打嘅。咁南韓打嘅時候咧，就會哇，即係激起當年，因為韓戰咧其實當然啦，因為嗰個被殖民嘅歷史咧。始終對韓國人嚟講係最心痛嘅，因為佢就唔係淨係講緊即係所謂甲午戰爭之後嗰五十年係嘛，包括即係譬如我哋講緊佢哋叫壬辰戰爭係嘛，咁咧就係即係中國明末清初嘅時候嗰場戰爭咧，其實對韓國嗰、那個即係文化史咧個摧毀都好大。但係你唔計呢一樣嘢嘅話咧，韓戰始終係佢最近嘅一場民族傷痛，同埋嗰個死傷都係。比較大慘重，因為坦白講，你無論講伊藤博文嘅年代定係後來嘅年代咧，咁就其實日本喺韓國個殖民統治係好殘酷，但係咧其實冇咁樣大規模式嘅野戰或者陣地戰，咁所以當年呢個土耳其對中國隊咧，即、就、係、是、國家足球隊咧，咁就 2-0啫， 有呢個政治嘅呢個色彩喺度啦，咁樣樣，咁但係。頭先阿馬老師講，即係對呢場戰爭會有各式各樣唔同嘅睇法啦，包括即係一陣落嚟，即係小弟同阿馬老師嘅意見，可能都會呈現唔同嘅角度。咁但係有一點，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是，即係你講到歷史人物一個選擇嘅問題咧，嗰、那個係咪一個真正嘅選擇咧？就係、是、你睇下當時嘅大局，無論係四九年之前嘅中國，定係四九年之後嘅中國，尤其係斯大林在世在位嘅時候嘅中國咧。你好大程度上你願與不願，其實你就係、是、即係蘇共，其實嗰、那個即係點解嗰個所謂一聲炮響咧，係嘛幾千公里之外傳過嚟咧，就係、是、你一定程度上你中國嗰個社會主義革命、紅色革命，其實就係1719年嗰個革命嘅即係俄國革命嘅一個延續嚟噶嘛。咁所以你話從呢個角度睇，你嗱我又唔係幫毛澤東講説話，但我就覺得佢只不過好接受到一個現實，即係同佢嗰班夥計講。系你唔使烦啊！那个大老细叫你打，你就系要打噶啦。咁个原因就系你喺某一个即系技术嘅位置或者一个历史嘅当口咧，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合理或者你唔情愿嘅地方。咁但系咁系咪你可以抹杀咗苏联或者尤其系即系苏联军事顾问或者共产国际嘅军事顾问喺你中国革命上面嗰个角色啊？咁你即系远嘅唔讲，净系讲东北，即系东北呢个根据地，你点样样得翻嚟？其實有冇即係蘇軍嘅角色喺度咧咁樣，咁所以將呢成件事一擺去睇嘅話咧，加上即係北韓或者朝鮮嗰個戰略位置咧，我就會覺得即係其實佢又唔係好多選擇可以打定唔打嘅啫。 呢、這個朝鮮戰爭咧，如果我哋係事後諸葛亮，因為我哋睇到好多當時啲人睇唔到嘅嘢、如果我哋從今天嘅角度去睇咧。中國參戰咧，係一早已經參咗戰嘅，唔係6月25日參戰。 參戰， 因為韓國唔係北韓啊，即係北韓嘅南侵嘅軍隊裏邊咧，主力係中國人民解放軍。即係我哋都講過呢幾次嘅呢個歷史啦。 係 點解咁講咧？就是1949年七月到1950年四月呢几个月里边咧，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主力师系属于呢个东北野战军嘅，系连人带武器装备 都系 满员，全装交俾金日成。 系 啊，呢、這个毛泽东喺党内系有交代嘅， 嗯， 即系佢交代咧就偷换咗个概念， 嗯， 佢話而家朝鮮要進行呢個民族解放戰爭，要進行呢個統一祖國，啊，等喺中國喺中國解放軍裏邊嘅朝鮮人翻去佢哋嘅國家參戰，好合理啊！佢偷換概念，呢啲唔係朝鮮族人。只不過是朝鮮族人而已， 啊， 你可以在啲細部度拗，你話喂呢度阿張三，佢雖然係即係喺東北住，但係佢阿爹係喺呢個即係大韓民國走難入嚟嘅喎， 係啊， 啊，即係按照呢個血統嚟講，佢係朝鮮人喎，咁誒呢啲唔好拗，事不離實，即係。而家嘅文件睇出嚟，佢都唔夠膽話係朝鮮人，都係講朝鮮族人。 係啊， 啊，咁朝鮮族人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公民。有邊條法律你可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公民改變國籍送俾人呢？你問過佢未？你問過佢家兒仔乸未？即係而家當然。啊！而家我哋都讲人权啦。1950年咩叫人权啊？特别喺中国呢个地方，喺历史文献里边都好少见得到呢样嘢嘅。见到嘅只系国家嘅利益啫，系嘛？或者民族嘅长远利益嘅。呢三个朝鲜师咧有名有姓嘅。啊，其中有一个师长叫李虎山，朝鲜族人，佢一路直打到。朝鮮半島南端，啊，然後又即係仁川登陸突圍，佢又打翻轉頭，即係佢哋係身經百戰嘅，唔係金日成手下嗰啲咁嘅嗰啲咁嘅 殘兵， 佢又唔係殘兵，一開始未殘，即係南韓嗰啲仲殘過佢，啊，但係佢唔係嗰啲從幹部即係軍長、師長到連長、排長，呢啲解放军呢三个师啊，真系身经百战。 系， 咁你有咗呢三个主力师打落去，嗰阵时联合国傻啫，或者美国戆居啫，即系唔知道呢个因由。如果知道呢个因由啊，你一早即系参战，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啲解放军去参战。啊，特别最后一个师系1950年4月，即系离开战就有2个月噶啦。咁样嘅精锐。是在南方，你知道大軍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島嘛，急急忙忙，即那兩個師呢就基本上都是朝鮮族人，最後這個師呢就一部分是朝鮮族人，就將這個中華人民解放軍裡面所有的朝鮮族人集中起來送出去，這班又是百戰老兵來的，所以你話中國參戰，許晶頭先講，佢有歷史原因，確實係有歷史原因。 咁 問題呢個歷史原因，你係咪合法？係咪合情？係咪合理？ 係咪合乎呢個國際法呢？咁樣 唔係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你都唔合理。 你又唔法、啊？ 喂，這個即係我哋今日講古講今啦，即係我嘗試從另外一個即係角度咁樣，就係、是、即係本身我自己對韓國對朝鮮嚇、啊，即係個當地咧，坦白講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的、即是我自己觉得是、 喂，你去到韩国的时候，韩国人知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不要说，或者说是华人，我不讲你中国人。 他不好觉的，因为我懂得讲自己的名字，我懂得写自己的韩文名字、因为韩国有人姓许的，虽然是 姓刘有 啊。是啊，是啊，姓刘、姓马、姓何、许这些都有的。这样咁所以咧就其實佢哋唔好覺你有太大分別嘅咁樣，咁所以即係第一咧就係、是、即係歷史上都係咁樣樣啦。即係頭先講到，譬如明清去到近代，譬如明朝嗰陣時候，其實個古仔力亦都係一樣嘅。其實已經過咗鴨綠江係咪先？咁其實嗰陣時咧都幾有意思嘅，就係、是、朝鮮個國王咧李氏咧就反而同明朝皇帝講：喂，我唔打翻去啦，你好唔好揾個地方俾我踎一踎？而且嗰陣時候大家都係通漢語啦，係咪？因为我不打回去了，踎一踎得不得啊，咁样样。咁我不知道是不是基于同样的一个即是政治逻辑啦，就话不得，咁我点都要派啊李如松啊李如乜啊咁样。 我點都要幫你護送翻去，點都要打翻去，係咪？就算翻唔到，即係呢個漢城都好咧，起碼都喺平壤啊咁樣。咁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作為一個地理或者政治上嘅嗰個緩衝區咧、嗯，其實即係歷史上有呢一樣嘢嘅。咁而且你話即係我哋即係中國嘅政權啦，無論頭先提到你話明朝又好，滿洲人又好，或者後來共產黨都好咧。同朝鮮人嗰種，尤其我哋即係定都喺北京呢一點啊，其實北京其實喺個文化同埋地域上咧，嚴格而言，其實因為佢燕山山脈咧，其實佢唔係好算真正華北嘅一部分，其實某程度上佢係東北嘅一個延續嚟嘅。咁、所以即係嗰度有譬如朝鮮人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呢個對於中國嚟講係好特殊嘅歷史現象。譬如頭先阿馬老師提到好關鍵，佢話：哇，大佬你諗下朝鮮人。仲要係北部嘅朝鮮人，其實人口好少嘅啫。嗰陣時你講一千幾百萬，可能講多咗。竟然入邊有成建制嘅好幾個師，而且係百戰之餘，當年嘅四野，即係原先叫即係東北野戰軍，嗰個四野，喂唔講得少嘅喎， 三萬七千人。三万七千人 好可怕嘅一个数量嚟嘅， 因为你韩国得八万人咋， 全嗰个 全唔系全打仗六二五嗰阵时佢得八万，即系基本上咧北韩嘅兵就系前卫军，南韩嘅兵系前卫警察。 哇、 啊！你要搞清楚呢点啊？ 系咁咩？ 系啊！ 呢点我又唔知道。魏军战魏警， 一阵咧，一阵 个战斗力唔同啊！ 喂，我仲有一个问题嘅，就是、今日成本身嘅身份， 慢慢讲啦。 啊，這個、呢个咧又系好有趣嘅。 好啊！ 好啊！咁啊，听只歌先。這個、歌呢只歌咧就系、是《卖花姑娘》啊，朝鲜歌剧《卖花姑娘》嘅插曲。 美国非法补贴飞机制造商波音，世贸的决定标志欧盟在世贸诉称对美国商品采取合法报复的最后一道障碍，但预料欧盟不会在美国下月大选前采取行动。美国驻世贸官员敦促欧盟不要对美国商品征税。驻世贸代表团亦都发表声明，指特朗普政府强烈主张透过协商解决长达16年的争端，并寻求达成合理和解，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如果欧盟采取关税行动， 将迫使美国回应，双方将会进一步偏离解决争端的轨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74点，跌6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7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5， 日元 105.01，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21，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9.21 美元，卖出 1901.03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晚上八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讲西， 有个新闻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咁就近日就讲一个问题，就系中俄军事联盟嘅问题。咁啊，普京就表态，佢话俄中军事联盟咧，而家就冇咁必要，但喺理论上咧，啲人咁样去思考咧，亦都唔系问题咁。哇，真系！盡顯呢個俄羅斯人的狡猾啊！馬克思講得啱啦，話你劏開一個俄羅斯人的肚咧，裏邊咧會有一個達旦人跳出嚟啊！啲達旦人就係咁奸猾噶啦。咁呢個有乜好處咧？呢啲模糊嘅外交咧係有震懾性嘅，即係叫做咩咧？叫做輸打贏要。如果你是怕了这个俄中军事联盟的话呢，那他就得米了。但如果你拿着这个俄中军事联盟去质疑普京，要他这个负责任啊，或者尽义务呢，那他就说我没讲过，有白纸黑字咩？这些狡猾呢在历史上面颇见功力。当时斯大林就是这样了，有这个苏中同盟条约，但是呢中国打仗呢他就不会出兵的。他最多呢出钱，不是给你，借给你，出武器卖给你，那你去死人，北韩去冧屋，那他坐收如利。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医学组织联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运动医学团队。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我谂呢个新冠状疫情咧，其实对香港嗰个经济各行各业都有个打击嘅。我哋嘅同事咧，大家系一个大家庭，所谓风雨同路，我哋希望大家一齐咧共度难关，我哋保就业。咁因此咧，希望我哋系同一个面对嘅困难，亦面对同一个未来。呢个亦系香港面对嘅问题啦。我谂只要我哋嘅社会是团结，我们一起面对我们遇见的困难，我们是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过。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一位香港先生 Keith 坐埋啲大假咧，就去一个地方做咩呢？去办义学。喺边呢？去到非洲肯尼亚，近住乌干达一条小村庄。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小脚板走天涯 B 四二零。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一呢就是马鼎盛主场，咁啊嘉宾咧许晶博士，咁啊今日题目咧抗美援朝战争七十周年纪念，咁啊呢个题目真系啱啱开正啊，最 应景， 最应景啦，最应景。咁啊，我哋讲过好多次啊，呢个抗美援朝嘅战争，咁啊。 佢有啲問題仲係要講清楚嘅， 清楚 嘅。即係頭先阿次官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係咪必須要打呢一仗？係 啊，係咪要打呢仗咧？ 毛澤東佢講得就好實際， 嗯 啊，佢話如果唔打咧，俾呢個美軍壓喺鴨綠江邊， 嗯 啊，咁咧東北係中國當時最重要嘅工業基地， 嗯、 最重要嘅鋼鐵。呢、这個煤 最大 嘅水電、嗯、鐵路網、嗯、都係東北。咁、 嗯、 咧，如果美軍喺鴨綠江邊咧，咁啊東北呢啲工業咧就唔掂啦。啊，仲有咧，我哋打完呢場仗，點解話佢贏咗咧？就推遲咗帝國主義嘅侵華戰爭，推遲咗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啊、啲、这個你可以問下許博士嚇，係、啊、真定係假？即係據我淺見所睇過嘅所有嘅文件，冇一條係美國準備打中國。其一， 入侵中國，嗯， 即使係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都打蘇聯啫， 都未 打華約啫，因為嗰度先至係跌糖嘅地方嘛。打中國做咩？喂，日本仔嚟操咗八年兵啊，仲有咩可以攞？即係我打你有著數噶嘛？ 嗯， 係嘛？賠款你有錢賠咩？ 嗯， 系嘛？我要借俾你，所以即系呢个系一个伪命题嚟嘅。 嗯， 啊，但系咧，佢有一个好处就系实实在在嘅。 嗯， 佢一打仗咧，中国处于战时状态，喺国内搞阶级斗争咧，就顺晒啦，顺晒啦。你打朝鲜战争呢几年咧，你睇下清匪反霸， 嗯， 吓呢个啊。進行咗嗰啲咁嘅土改，啊呢啲全部係喺呢個戰爭嘅環境當中，佢、 嗯、 一定係你邊個如果唔同意咯，話你賣國賊，你親美， 嗯、 啊咁啊拉得所得，所以毛澤東統治咗二十幾年，所謂階級鬥爭一揸就靈咧，就呢一條佢個統治術係好犀利嘅，將呢個國家保持喺一種戰爭狀態，或者係俾一個恐懼你， 嗯、 啊，你唔聽話打嘅喎，殺嘅喎、 嗯， 啊，即如果你唔跟住我走，你會做亡國奴嘅喎， 嗯， 咁呢條到今天為止仲係行之有效， 係， 嗯， 啊，許晶博士點樣睇啊？ 冇小弟嘅睇法就係、是第一咁喺上一節我哋都講過啦嚇，咁、嗯、主要係小弟嘅一個睇法就係、是、其實即係你喺作好多即係歷史人物嗰個戰略選擇嘅時候咧，有時你就會睇翻咧當然即係我哋係中國人或者中國係一個大國或者一個民族自尊咧，其實存在咗都嘅幾起碼幾千年啦，或者累積咗幾千年，嗯、但你冇辦法否認咧。 現當代嗰個中國革命咧，尤其係四九年之後嗰個所謂成功啦，或者一定程度上成功嘅革命咧，其實佢係兩場好大嘅世界運動嘅一個延續嚟嘅。一個當然就係俄國1719年嘅革命之後嘅一種所謂紅色浪潮。咁呢個紅色浪潮咧，其實幾有意思嘅咧，係反而以中國嗰個戰場嚟講咧，是最具一個軍事性質的，即是你睇翻蘇聯的革命咧，其實反而佢的成立咧，即係同當時好多嘅即係叫做革命黨啊，或者呢啲叫做即係情報戰啊各方面，即係基本上是以軍事勝利去奠定嗰個革命政權嘅咧，其實就中國是最明顯嘅。當然後面即係譬如你話即係呢個北韓係唔係，或者係呢個北越係唔係，咁嗰個可以討論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場啦，第二個咧其實就同即係六七十年代，尤其六十年代嗰個所謂世界，特別係亞非拉國家嗰個反殖民抗爭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因果關係喺度。咁所以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即係中國革命既係即係亞非拉反殖民嘅一部分啦，又係以蘇聯為核心嘅嗰個國際共產運動嘅一個延伸啦，係嘛？咁咧就所以其實你話毛澤東或者佢嘅即係黨內嘅同志係咪有好多選擇嘅餘地咧？呢、這個本身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除非你真係即係好似某一啲譬如官方嘅史家咁咧，佢哋好強調咧中國嘅內戰或者中國嘅革命咧並唔係冷戰嘅一部分嘅。咁啊呢一點就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啦。 即係我哋講究咧名正言順。 嗯， 你而家。呢八個字我拆開嚟講咧，都唔夠名正言順。抗美援朝啊，保家衛國，我等陣先講，就講抗美援朝呢四個字咧，唔係名正言順。點解咧？如果你係話哦，肥仔金打敗咗我，救佢一命啊，唔好等佢亡國，好啊。咁你打仗咧，出發唔係問題。收局先至系问题。 嗯， 你想打成点样？ 嗯， 你如果话将呢个北韩将佢保住三百线以北，咁就叫抗美援朝。 嗯， 如果你过咗三百线，想灭咗大韩民国，呢、這个就唔系抗美援朝。 嗯。 你佢已經去韓國，所以我就話你有冇問過韓國人嗰種心態啊？ 嗯， 嚇，即係韓國人嚟講，北韓打我，我打翻轉頭，你話係內戰啊嘛，係嘛？好啦，你幫佢，即係唔等佢滅國，你咪將我打翻個三八線咯。 嗯， 你越過三八線，佔咗我首都漢城，仲打到三七線。咁如果喺大韓民國嘅立場嚟講，話你侵略，你有咩説話講啊？ 嗯， 點解聯合國嗰陣時首先將朝鮮定為侵略者，後尾將中國都定為侵略者咧？就係呢條啊嘛。 嗯， 你抗美第一，你都唔係抗美，響許晶都講咧，你係抗聯合國啊嘛。係嘛？雖然土耳其只係派咗一個女，英軍都係派咗一個女，喂，都係。都是他的國軍嚟嘅，係參戰軍。係佢唔同印度啊，派喺醫療隊啫。啊，咁你都係參加喎，大佬，係咪先？係。咁如果志願軍捉咗你，都係俘虜嚟㗎。係 啊。 所以話名正言順好重要，即係韓國就覺得你如果係支持呢個金日成，等佢收復翻三八線以北，咁就係抗美援朝。你過咗三八線，佔咗我嘅首都。就唔係抗美援朝， 嗯， 係嘛？但係你睇睇當時嘅《人民日報》佔領咗漢城嗰陣時，社論係咩啊？係將美帝國主義趕下海， 嗯， 係要佔領成個大韓民國， 嗯， 咁大韓民國都係千幾萬人，佢就問你啲志願軍，你呢個行動個合理性、合法性喺邊度？ 嗯。 你做咩要滅咗我大韓民國？ 嗯， 係嘛？ 要統一啊嘛！ 乜你乜統一嗰啲係今日成統一？所以彭德懷嗰陣時已經 有諗過啦，喂，我而家打到呢度幫咗你好多咯喎， 等等打唔 再打嚟去打啦， 仲打唔落去咧？ 唔係再嗰啲統一解放係你嘅幹活啊嘛， 咁佢冇實力啊嘛， 喂冇實力，你冇實力，你呢啲就係嗰啲罪犯喺呢個法庭上面嘅拗頸，係嘛？你冇錢就要搶噶啦，冇嘢食就要偷噶啦，咁你理由十足，但係你犯法，係嘛？所以在两次战役打完以后，志愿军已经伤亡了有100,000人了。彭德怀是想收的了。当时联合国提出一个议案停战，即是双方打到哪里就停火不打了，坐下谈。即这条是被毛泽东否定了。说彭德怀你快点打过三八线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許正話齋，即係呢個領導人當時點諗，我唔理。但係佢表現出唔懂國際法。 我諗馬老師講呢個係非常關鍵啦，亦都係過去幾年我哋唔同嘅即係主題底下都觸及到呢兩個重要嘅問題。第一個咧就係、是、其實關於呢個抗美援朝，或者嚴格而言應該叫韓戰，或者起碼係朝鮮戰爭啦，係嘛？咁咧佢就往往咧就會中咗嚇、啊，即係擺咗係咧就是、中國所謂即係志願軍點解跨過鴨綠江呢個問題。其實就冇睇咧入邊咧就係、是、其實雖然短短啊，或者用中國大陸嗰、那個。正式的軍事術語來講，其實他們都是稱為戰役的，因為坦白說你對於中國的規模來說，的而且確只是一個戰役的規模。其實個關鍵呢，即係我覺得跨過鴨綠江當然係一個好重要的歷史轉捩點啦，或者在嗰個政治史、外交史上面呢是很重要的。但在軍事上面呢，我覺得那個重要性呢未必是超越得過呢後來幾次戰役，係嘛？即係譬如就第二去到第三次戰役之間，或者後來即係第四次戰役之後，點解冇第五次嘅呢？咁其實喺軍事上嗰度會更加重要嘅。咁其中一個重點啊，頭先即係老師已經係即係講到啦，就係、是、話，喂，其實你打到某個位咧，聯合國其實以美軍為主啦，就會覺得喂，其實不如就係即係大家嗰個實際嗰個軍事控制先。就算啦，咁但係毛泽东佢唔收货嘅时候呢，咁就有两条战线出咗嚟。第一条呢就係、是、以中国为首嘅呢个志愿军係咪同美军，即係呢两边嘅一个，你见到收尾个态势其实就转逆咗嘅，尤其係几次呀，即係依家叫首尔啦，当时叫汉城嘅嗰个逆首呢，其实你睇得到嗰、那个战略嗰个态势呢，咁就毛泽东呢度系咪有个误判呢？其实嗰个系一个大嘅历史问题嚟嘅，唔系淨系个人嘅历史功过嘅问题，而系话对于当时嘅形势嘅判断啦。第二就系内部就更有趣啦，譬如喺第二次同第三次战役之间，即系大概喺个337线拉锯嘅时候呢，金日成同彭德怀之间嘅关系系点呢？而彭德怀本人同佢嘅统帅即系毛泽东之间又系点样呢？其实呢啲呢都系即系嗰一场战争，即系我觉得从军事嘅角度最值得去讨论啦。咁但当然从返去更早嘅阿马老师提到嗰个国际法嗰个问题呢，就呢一方面呢就平壤同埋北京嗰个尴尬呢，又系返去第一节我哋讲就系莫斯科个角色。就係、是、第一，莫斯科唔單止係，雖然啦，即係當時嗰個世界嗰個霸權或者超級大國呢，就仍然係美國為首嘅，即係蘇聯都喺後面上緊去嘅啫，未去到平起平坐嘅地步。咁但係無論點講都好，你由呢個德克蘭又好，你由瓦爾塔又好，其實雖然聯合國個總部係擺喺紐約，但係蘇聯即係蘇共作為即係個新嘅國際組織，即係繼呢個國聯之後嘅新嘅國際組織呢，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奠基人，呢样嘢你是走唔甩㗎嘛。即係嗰坛嘢係咪开坛作法咁样。喂，嗰坛嘢你有份㗎喎，係咪嗰啲原波蜡烛㗎，成个你提供㗎喎，所有嘢呢个架构点样设计，你索莫斯科李斯达林唔系冇 say 㗎喎，即係俗语讲句。咁你点可以喺呢个架构底下，所我哋认为啦，即係当时喺有限嘅条件之下，都算是有一定民主程序的呢个大韩民国政府，系嘛？而且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是南北都有一定程度参与，虽然入边有好多嘅争议，呢、這个我哋承认啊吓。 咁你到最收尾即係發生咁大件事嘅時候，又咁有趣，你蘇聯個代表又唔在席，或者又唔投票嘅喎，係嘛？咁所以你嗰個聯合國同嗰個大即係大韓民國嘅呢、這個即係喺首爾，今日即係叫首爾啦，當年叫漢城，同漢城政權嗰個關係。是一个正式而必然的关系来的嘛。咁而你平壤是另外一种关系来的嘛。咁所以你咁样去推翻一个联合国承认的一个政权，而且有民主即是认受成分的政权。咁你无论是直接间接参战的志愿军又好，或者是苏联的机师各方面又好。咁其实你嗰、那个即是呢样嘢你点样同历史上有个交代呢，本身就是一件好纠结嘅事嚟。 即是我哋一开始话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呢、是、个战争嘅胜负嘅问题。即是抗美援朝喺大陆呢，佢都算係一次战争嚟嘅、而且都係七十年来中共进行过一次最大嘅战争。 最大战争。 双方係百万人以上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喂，你話中國傷亡會有一百萬？唔會啩？佢話唔會啩？我同你計，佢一共喺呢個朝鮮戰場都係一百萬多啲啫喎。咁佢呢個計法係唔正確嘅。即係當時咧，中國係560万嘅武裝力量，佢一半以上嘅野戰軍都入過朝鮮，叫輪戰啊。咁所以佢。真正在朝鮮打過仗的是接近300万的，所以你說傷亡100万不出奇。說到這一場戰爭它的合法合理性，首先說回中國國內，因為中國國內那時的政體跟現在是不同的，你要搞清楚。現在許正我們說的這個國家主席某某某、或者是江某某、胡某某、或者習某某都是國家主席，當時毛澤東不是國家主席，不可以這麼稱呼的，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還有三個字，委員會， 委員會裡面的 主席，你要搞清楚那時的共和的那個含義和這個這些叫聯合政府，但是這場仗的拍板出兵 居然是 有冇开过政协全国会议？ 未有， 即系呢个国会嚟噶嘛？政协嗰阵时冇人大噶嘛？冇啊嘛！你党外人士系反对，但系你将党外人士嗰啲反对咧，作为阶级上面嘅亲美。当时中央文件好清楚，即系呢啲资产阶级嘅呢个民主政党。佢哋係親美嘅，我哋要教育佢，而唔係從呢個法律上面，佢哋係政府嘅重要嘅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裏面一半嘅人係非共產黨嘅民主人士。你如果話即係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投票嚟決定參唔參戰嘅話咧， 咁就未必定會打成。 你起碼說服唔到嘅一半， 打唔成，係嘛？咁一陣咧，我哋新聞之後咧，繼續傾下，講下咧，呢場戰爭究竟係唔係贏輸咧？咁啊， 勝負標準點樣定？ 勝負標準點樣定出嚟咧？咁啊，好啦，咁啊，聽聽只歌先，《英雄讚歌》。咁啊，聽之後咧，新聞報導。 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波涛声，人民。

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5点到8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 唐先生， 还有王女士。 林女士你好。 女生你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3。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18723311， 一起谈 大家怎么看，可以打来跟我们谈。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散文家思果先生是我读中学时期深爱的作家之一，从他的散文我认识了写作散文的风格，什么人就有什么的风格。思果散文亲切温煦，学识幽默，人情同埋道理娓娓道来，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手头上的《香港之秋》这一本散文集，在书架上摆放了几十年的岁月啊，今日仍然历久常新，随时取下读一读，细味他的文字，我得到一种闲适的兴趣，万物静观皆自得。 好多年前，香港专栏遍地开花，十多份报章都辟有两三版专栏，专栏作者成行成市。思果特别写了一篇题为《专栏文章》的长文，副题是《谭红迈的容斋随笔》。他指出，红迈是写专栏的高手，具有渊博的学问，才能够写得精彩。无论如何，专栏是香港的通俗文学，当然热闹多姿的香港报章杂志造就了香港专栏的一时之盛。 思果文字好，但如果他亦都加入了香港专栏作者的行列，天天生产一两篇散文杂文，真的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升任自如呢？我欣赏思果的文字， 我们在香港的人，秋天过去就打起精神来应付冬天，春天过去就鼓起勇气应命来挨天下的热。上天好似有点不好意思突然太狠心，孟夏时节雨季来临，湿果夹凉，虽然短暂亦都是暑的舒缓。黄梅天回潮叫人难耐，情愿烈日当空晒个干爽，然后是仲夏季夏的酷热，梅晒掉了，但是亦都好似将人赶到去墙角，躲也躲不了，好就忍受了。 四季在他笔下生动全神地出现在你眼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之秋》，作者思果，由大地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题目咧就系抗美援朝， 咁戰爭失十週年，咁有馬鼎盛啦、許晶啦同埋小弟劉天慈，咁呢個 好勝負啦， 呢、這個勝負啦，點樣要決定勝負咧？ 嗱，我又即係請教阿次官啦、你話呢場仗打完，大家坐低喺度數手指，邊個係最大嘅贏家？ 呢、這個啊， 係。 咁又唔係美國，又唔係。 隨你講啦，你認為 蘇聯啊可能會着數， 何解咧？ 因為佢冇死過人啊嘛。 有， 佢唔係死好多人， 少少，即係啲飛機師死咗幾百個啦。 死好多啫，係 啊。 咁有着數啦。 阿許博士點睇？ 咁最着數咁，梗係即係金日成同佢嘅後代啦，係嘛？咁即係呢個政權得 佢都打殘咗喎，佢都打殘咗喎。 喂，咁但係得以復國喎、啊。 咁叫做跌落地下揦渣沙啫，即係揾到個老襯埋單咁解啫。嗱，你計計佢係120,000人開始即係南侵，到其時咧，七個師嘅主力喺。在呢、這個大邱啊、釜山啊嗰度，俾美國佬包圍殲滅，然後追擊過三八線咧，又損失咗六個師，基本上佢打光曬噶啦。咁佢即係積蓄咗咁多年嘅軍事幹部、軍事力量啦，即 係 七七八八，即係執翻條命啦，執翻條命啦。我嘅預見咧，最大嘅贏家咧，日本。 啊，日本點解咧？ 嗱，一句説話講得清楚噶啦。韩战之前，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侵略国。美军驻日本是进行弹压佢嘅，即系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嘅，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角色。打完韩战咧，都唔使打完韩战啦。1950年6月25日北韩南侵，26日。美軍飛機就由日本基地起飛轟炸啦，已經咁快脆嘅，即係最快脆就空軍啦，咁啊招之則來，日本即刻就變成韓戰嘅基地，同埋佢嘅工業就臨臨聲即刻復甦，即係戰爭嗰陣時強迫呢個拆除啊嗰啲咁嘅軍事工業全部復甦，你唔通喺美國生產？軍火運過嚟啊，梗係唔使啦，嗱嗱聲嘅生產線就安喺日本，佢嘅經濟復甦好得益於幾十萬美軍，幾十萬美軍喺呢個日本消費，佢係戰爭消費，唔係一般消費，唔係去揾蘇絲王喎、所以日本一個經濟上面得益，迅速起飛，得到好多貸款。第二就是身份由戰敗國和呢個侵略國變成了美日的盟國，這個身份完全不同咯，化敵為友咯，即係日本經濟二次大戰以後的迅速起飛咧，就得益於韓戰，佢嘅身份完全變了，咁呢一點咧係中共始料未及的，本來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嗰陣時咧，許博士應該知道個國號點樣定咧，係有個爭議嘅。何香凝咧，梗係話啦，孫中山先生定咗中華民國咁啊，就叫 中華民國 咯，冇、問題嘅、如果你信咗呢一班意見咧，你直頭就行入聯合國啦。全世界都係咁啦，革命成功、政權更替嗰啲係國內嘅事。佢既然已經攞到大。絕大部分的版圖啦，佢當然是呢個代表啦，佢咪就係繼承咗咯。你台灣嗰班友，你實要走啦，你點你冇説話講噶嘛？咁另外一班咧就話唔好喎，嚇、即係蔣介石搞到中華民國都即係好臭咯喎、我哋就即係改名啦。嗰陣時有好多種講法噶，咩中華民主共和國啊都有嘅，又有好多種講法。咁最後有一種最大多數人講法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括弧中華民國）唔好笑啊，真係噶！喺政協全國大會度討論爭論得各有己見，而且各有理據嚇。嗰、那個括號中華民國咩意思呢？就係、是、何香凝話啫， 你咪照踩去聯合國接翻個牌咯，係嘛？即都唔使換牌啦。我就係中華民國，不過我而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啫。ROC 一樣。 所以，但係唔夠名正言順嘅就係志願軍。 嗯， 你既然係出兵去同聯合國軍打啦，去撐呢個肥仔金啦，你咪就係中國國軍撐過去咯。你點解叫志願軍咧？點解開始第一批志願軍係著朝鮮軍服咧？ 係 你不不知喎。咁你其實佢就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咧就怕即係中美宣戰啊。第二咧就怕喂乜打唔贏好醜嘅喎。當時係冇把握嘅喎。 係 啊，咁講到呢個勝負咧。我認為你就唔好去拗你死幾多人，我死幾多人，嗰、那個冇意思嘅，因為你永遠揾唔到個真嘅， 揾唔到個真，亦揾唔到屍體。 唔係屍體揾到，屍體後尾我去韓國，我都特登去 見過， 係特登去嗰個有一個無名戰士，唔係英雄，無名 戰士 墓，係啦，一個一個墓。有啲墓咧就有名有姓，有啲墓咧就冇名冇姓，但系一具骸骨。最多嗰个墓咧47个骸骨。 哦， 啊，因为沟埋咧已经可能系一个大轰炸，即系啲尸骸佢唔系乾露涂地啊，佢根本就尸骨无存。 嗯， 但系咁呢度一个骷髅头骨，嗰度一个大髀骨，啲执执埋埋就系嗰一次爆炸或者点样。死亡的人，多年了，咁啊，即系系剩翻啲骸骨喺度，咁整埋47个，就一个墓穴，啊，呢啲旧年都有好大嘅仪式，即系韩国俾翻过嚟，咁啊，好礼遇咁样安葬啦，即系唔好计呢啲伤亡，而系计你嘅损失，就系头先我讲你政治上嘅损失，你中国本来系一个。聯合國五強之一， 是 你一打成變成聯合國拍板的侵略國，而且咧自絕於西方世界。 嗯， 你都不要話你欠了百幾億盧布的軍火債了，一直還到1967年。我記得最清楚，文化革命嗰陣時，《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既無內債又無外債，1967年才還清最後一個盧布。而且你是经过这一仗绑上了美苏的冷战的战车，你本来其实中国很过瘾的，美国会拉你，苏联会拉你，你就坐在这里两面收水咯。 这个印度啊， 我不会表态我帮边面，或者我帮，即是好像普京那样似是而非啊，你又捉不到我，我即是输打赢要，这个是最 穩陣、 最智慧的、 最明智的做法。 啊、你看春秋戰國嗰陣時候，有智慧嗰啲佢唔濕身噶嘛， 永遠掂佢唔到嘅。 但係你拍曬心口咁樣啊，又話世界革命咁，我冇説話講咯。 嗯，係。咁北韓咧，亦係喺呢個時候咧，又建立咗自己個國度。 佢後尾仲有一手啊，即、就、係、是、我哋講過一下嘅，不過今日時間問題就唔講啦。就係佢喺戰後，佢嗱嗱聲就將中國兵趕走咗。係，即係如果按照即係美國兵都未走，你中國兵就走啊？佢唔係， 佢先趕咗 幾十萬，係1956年談判，1957年、逐步撤曬。撤完以後咧。就過河抽板，就吐死九烹，就將呢個志願軍唔係將呢個北朝軍裏邊嘅以前嗰三個師嘅志願軍清洗，將呢個北韓政府裏邊嗰啲親華派清洗，啊有啲係趕翻中國，佢。肥仔金好識掌權嘅呢啲嘢，佢知道你一日仲駐軍喺度，佢就會有親華派嚟挑戰佢嘅一哥地位。 係，但係喺佢嗰個板門店嘅會議嗰度咧，佢仍然 留翻个座俾中共嘅喎。 你未傾完嘅喎，停戰啫喎，冇話冇話簽呢個和平條約喎。 嗯， 啊，我按照法理上面呢個戰爭未打完嘅喎。 係、嗯、到而家都係。 係啊。 係。 咁啊，仲有一點咧，應該留意到就係你話勝負啊。 嗯。 頭先毛澤東話，即係我哋引用毛澤東話，推遲咗呢個侵華戰爭啊嘛。我就話，事實證明美軍根本就冇諗過去同中國正面交戰，點解佢喺第二次戰役之後，聯合國提出嗰個方案話，即係大家就停火啦，談判啦，啊，因為根本佢就冇諗到中國會出兵嘅， 嗯， 一出都係蘇聯出啊嘛，幾時輪到你出啦、 嗯？ 你又冇條約啊，係、 嗯、 嘛？咁啊點不知咧？無產階級革命唔講呢啲嘢喎，咁啊大家跌曬眼嘅、 嗯。 所以到今天為止咧，即係啲歷史學家又好，政治家又好，引用嗰句金句咧，係完全引用錯嘅。 嗯， 嚇話呢個美軍一個將軍話呢、這個朝鮮戰爭係喺錯誤嘅時間、錯誤嘅地點同錯誤嘅敵人打呢場錯誤嘅戰爭。事實唔係咁嘅。事實是美國的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五星上將在國會聽證會裏面罵那些主戰的人，這場仗不是美國要的，如果你們要打這場仗的，就是錯誤的錯誤的錯誤的錯誤的，他引用完全引用錯了、啊、其中有相當部分人是有心引用錯的、 哦， 根本你只要查一查，喂大佬，識英文唔係好難啫嘛、 嗯。 美國嗰啲國會嗰啲聽證會完全而家公開嘅，免費嘅、 嗯， 複印埋俾你添。點解你唔睇前因後果、前言後語，你摘出嚟亂咁用咧、 嗯？ 反其意而用之。 嗯 啊、其實美國即係你話，我打敗咗美國，唔係啊，美國即係俾你嗰兩場戰役一打醒咗，咦？捉嗰啲俘虏唔系朝鲜人、啊，吓、啊、中国人嚟嘅、啊，揾翻嚟探一探啊！中国人原来中国人出兵， 嗯， 马阿瑟仲戆居嘅话，好少啫，几万啫，吓、啊、 佢以为啊， 52万， 嗯， 咩几万、 嗯， 即系潮水般咁冲过嚟，而且唔怕死嘅， 嗯， 啊，唔怕打死，唔怕冻死， 嗯， 所以即系呢场仗，美国嗰阵时佢就知道喂。我要的不是这场仗，没想跟你中国打，算数了吧，已经三八线了，大家是吧、 嗯、 但是你坚持再打下去，再打多两年不又是这样、 嗯 啊、所以毛泽东最后 在这个中央政府里面那个讲话呢其实是呃人的、啊 嗯、 他说喂现在我们取得伟大胜利，我们如果即再打下去呢，我们会赢的，会攞翻汉城嘅，呢啲系毛泽东选择你去睇啊，系、 嗯、 嘛？其实呢个系错嘅。美国点解最后一仗佢收手咧？喂，李承晚，你话你唔签啊嘛？你话你想打咩？好啊，你要打咯。最多我喺后面揾炮支持你，揾飞机支持你。啊，最后一仗咧，双方各死几万人。今日成都话喂，大佬唔好打啦，佢炸到我晕晒啊，炸平壤。一次死六千几军民，佢炸嗰个水库浸我几百万亩地， 嗯， 系嘛？我唔想打啦，因为你冇可能打赢，咁咪系咁算数咯。结果斯大林仲问周恩来，吓、啊，听讲话朝鲜同志有啲惊慌失措、哦，嗱中文佢系咁翻译噶，惊慌失措、哦，系咪啊？咁。周恩来都比较外交少少啦，吓，系佢啲领导人某啲系有少少惊慌失措嘅情绪，即系其实你唔使讲呢啲词组，你只要讲姜成唔想打啦，呢个事实就算咯，你使乜形容啫，系、 嗯、 嘛？即系佢真系唔想打啦。咁、 嗯、 你想打，斯大林想打，毛泽东想打啫嘛、 嗯， 李承晚想打啫嘛、 嗯， 美国佬话咁咪请你去打咯。 嗯， 所以最后一仗咧，系喺志愿军同李承晚开片， 嗯、 大家打到一个50-50。 嗯， 你话你战胜咗边个啫？ 嗯， 吓、啊，仲有一条就系1953年7月27号晚黑10点停战。 嗯， 大家簽咗字，十點停止。 嗯嗯、 但係朝早一早，美國一千幾架飛機， 你認得炸？ 冇炸，冇炸。佢呢點犀利就在於冇炸。一千幾架飛機將呢個北韓嘅國境全部武裝大遊行， 嗯， 俾你睇。然後四百幾架飛機侵入中國東北， 嗯， 飛到沈陽，飛到吉林，飛到鞍山呢個鋼鐵基地，飛到呢個抚顺呢個煤礦基地，飛到呢個小豐滿水電站，全國最大嘅水電站示威，飛俾你睇。結果第二日《人民日報》抗議，哇！大佬，如果我係話事嘅咧，就密密啦，收埋啦，人哋飛過嚟，你有本事打咗幾架落嚟啊？你又冇本事，即係話俾人聽如入無人之境， 嗯， 即係想炸你幾時都得，不過我唔炸啫。你仲話俾人聽去抗議？喂，唔係啊， 嗯、 即係呢啲笑話，直到今天就係話人哋打你，你鬧人。咪就咁咯，你唔够打，干脆就唔讲呢件事啊！等全国十四亿人唔知道有呢回事，咪仲好。 正点睇？ 系咁诶，我哋讲股讲金啦，即系今日即系时间都差唔多咁。我谂最紧要嘅就系嗰场仗，即系七十年过咗去啦。咁但系对于之后嗰个东北亚嘅变局系嘛？佢好似今时今日又讲诶。就哪怕安倍落咗台都好，但係日本喺亞太嗰個角色呢，其實嗰個轉譯呢，學頭先馬老師話齋啦，其實韓戰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嚟嘅。 對日本嚟講，拍曬手掌。 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嚟緊嘅即係尤其喺中美交鋒入面啦，係咪，無論金正恩有冇個角色都好呢，日本同南韓同台灣，即係呢個咁樣嘅三角關係，係會帶嚟嘅係點樣嘅一個局面呢？即係既係一個新局啦，但其實亦都係當年嗰場戰爭嘅一個延續嚟嘅。 嗯， 即係呢啲蘇州嘢留翻俾我哋，即係到而家仲要埋單。 一定要埋單啦！而家係好啊，咁誒星期二晚咧就講緊美國大選嘅前瞻啊。咁誒，岑日飛咧請到個嘉賓咧，萬玉麟咧上嚟講講。咁之後咧就新聞報導即歌先。假如愛有天意啊，咁李健唱嘅。之後咧新聞報導真係新聞報導之後咧就那些年啊，就張惠基嘅咁大家咧听埋少瞓咯，咁啊听嘅歌先，李健唱嘅《假如爱有天意》，拜拜。 冬天里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我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积雪不会遗忘。如